感谢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来走进我们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2012年蔡依林的一首作品《大艺暑假》。2012年的港台的热门歌曲选取的歌手呢，都是来自于港台，并且呢，在2012年有着不少的优秀的作品。在2012年呢，轰动一时，很多的歌曲呢，都在当年获得了很多的奖项，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好歌，比方《最亲爱的你》《大艺暑假》《泡沫》《红尘客栈》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门。今天呢，我们在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带着各位走进2012年港台热门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邓紫棋《泡沫》。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你伤的心不想沉默，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泡沫》这首歌呢，歌词写得真好，如果您仔细去注意歌词，心里会酸酸的。《泡沫》呢，这首歌向每一个人也是揭示了一个道理，爱情呢如泡沫般的唯美动人，但是用手轻轻的一碰呢就会破，告诉人们要珍惜对方，守护爱情的美好。

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在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走进2012年的港台热门歌曲。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韦礼安的《还是会》。《还是会》呢，这是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主题曲，让大家再一次的感动和回味错综复杂的暧昧情愫和深刻难得的真挚情感。《还是会》因为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成了韦礼安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歌曲。不可否认，这部剧呢，也是让在内地默默无闻的韦礼安或多或少有了一些的知名度，可仍然呢是没有让他火起来。台大高材生呢，不要那么多的绯闻和炒作，单凭这样优质的一番嗓音和鬼马的创作，他就一定能够红起来了。听完了韦礼安，我们继续来听蔡依林的歌声，再来听听2012年蔡依林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诗人漫步》。 你是诗人，漫步在风花雪月的早晨，你不怕冷，外头的气温正温和，你微笑着，我的眼眶却红了。你是诗人，细数窗外雪飘落多缤纷，你很快乐，享受着孤独的片刻。你多甜 为一切是这样的，幻想的都会真真，难过的都没发生。梦想再大，你还是看不见我；爱的再深，你还是爱自己多。你不会懂，伤口真的会痛。你心里的宇宙，我不在任何角落。世界再大，你还是原地不动。说的再多，你从来也没听懂。你的幽默像玻璃划过伤口，我在你的眼中只是花。 蔡琳莹出名的是快歌，而我喜欢的是她所唱的那些的慢歌，从最先的我知道你很难过到现在的诗人漫步。她不是天才，永不满足，原地踏步，永远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精彩。同样看看时间，今天的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就是这么多的歌曲来跟各位分享了。最后一首2012年的作品呢，我们来请出的是林忆莲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盖亚，明天见。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大米颗颗饱满，粒粒皆香。 哎哎，